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大年初十的早上，继续在这个健康一小时的部分，都会有周少祥祥哥在这里的。早晨，祥哥。 喂，早晨，早晨。 早晨。 是啦，过完年啦，差不多。 是啦，要冇假放啦。 放晒啦。 咁啊，好多人都在这段时间里面食咗好多啲煎炸嘢啦。 嗰啲糕点啊。 哇，我啲糕嗰啲年糕啊萝卜糕食得多啊。嗰几日食到啊。 快高长大啦。 是啦，即最好就是啦。咁啊又饱啦又咩咁样啦。咁都真係要慢慢適量調節翻，入翻去嗰個正常嘅生活嘅模式入面啊，長哥。 係啊係啊，過年咧嚇，又我哋食多好多平時唔會食嘅嘢啦。 係， 可以應該又講下平時我哋食嗰啲嘢好唔好？乜嘢食得過常嘅，咁心水推薦。 好。 不過呢個時候咧，長哥你好似話新年有件趣事同我哋分享下喎。 係啊係，其實都唔係咩趣事嘅，而係過年你知啦，多啲時間啊，同家人團聚啦。 係。 咁咧我就發現咧，我個孫女教咗我好多嘢。 係。佢幾大㗎？你個孫女？ 孫女啱啱兩歲， 兩歲 嚇。咁咧就其實我都湊過仔女噶啦，係咪？不過唔知係咪以前唔記得咗啊，定係而家重新發掘咗好多嘢？ 定話呢一代唔同咗？ 係啊係，而家啲小朋友有一樣好得意啊，同以前好似唔同嘅咧，就係佢哋啊，就係啦，就係咯， 兩歲啫喎， 好早熟。 一歲就識得做好多好多嘢，兩歲好似乜鬼都識咁樣嚇，又識得推理啦，又識得有表達啦，又做到好多嘢喎。 咁你個孫女有幾精？我想知道， 我都估唔到咧，即系原来小朋友咧就有啲天性系我哋平时谂唔到嘅。第一样咧，原来小朋友系好中意食天然嘅嘢嘅。 吓，小朋友中意食天然嘢， 但你估唔到啊！我哋大人就以为咧，即系 中意食糖啊、煎炸嘢咯。我哋细个 完全唔系，我孙女唔系。 点样证明？ 我谂佢都唔系即系特别噶，本来天生就系咁。冇啊，你就拎个譬如车厘茄咁啦，佢就咁食下一个，食下一个。咁啊，士多啤梨佢可以一口食十个，吓就咁啊，慢慢食，慢慢食，佢觉得不停。 好好咁样。 车瓜嗰啲，我同你都唔会无啦啦自己个车瓜喺度食噶嘛，系嘛？佢又一片一片咁样就咁食咯。唔使茶酱，唔使咩吓咁样，即系原来即系天生系咁。 定系耳濡目染啊？佢见到即系爷爷你食咁多，咁样公公你食咁多，咁样咁咪食咯。 都唔系啊，嗱，佢屋企都系好同香港人一般一样嘅啫，都系带佢饮茶噶啦，系嘛？带佢出去平时茶餐厅啊、烧卖嗰啲噶啦吓。但系我就发现啦，你俾嗰啲嘢摆喺度咧，佢宁愿食嗰啲 嘅。 我估唔到你。 咁几好，唔使搞得咁辛苦。 咁即系话，其实人天生都可能。在细个嘅时候，因为细个我哋就未被污染啊，无论思想上啊、生活嘅模式上都未被侵占嘅时候咧，还原基本部人天生出嚟系似乎系你嘅意思就系中意食啲生嘅嘢、天然啲嘅嘢、自然啲嘅嘢。 原来真系咁噶，原来真系咁啊！即系吓，因为我睇过啲科学报告啦，佢话即系小朋友咧。你俾佢揀呢吓，佢係会食啲好天然嘅嘢嘅，好似动物一样啫嘛，係我哋大个人后来啲口味转咗，因为你阿妈食开嗰啲嘢，而家俾你食嘅，食开烧卖咁啊，大个咗你又食惯咗火腿咁啫嘛， 即系嗰种嘅生活嘅模式唔同咗， 系咯。 咁令到你嘅飲食習慣都改變咗，其實人翻翻基本步驟。但如果你 講少啲病痛咧，真係長高啲小朋友 係嘅咧，少好多病痛嘅咧。 即係呢個都可以憑你日常觀察證明到。 係咯，係咯，係咯。另外一樣咧就係咧，原來小朋友係非常之好學嘅。我哋又估唔到嚇。而家我哋學校咧就呃佢讀書啊，呃佢做呢樣嗰樣啦。反為咧，因為我都知㗎啦。不過呢而家有個孫女喺度咧，我親眼睇到啦。你唔使教佢㗎，佢乜嘢都好想知。知道咗咧，佢喺不断咁样重复去练习啊，咁样。嗱，譬如举一个例啊，最近佢最中意玩嘅玩具，你估系乜咧？小朋友啲玩具咧，你唔使买俾佢噶，屋企里边咧，只要有啲安全嘅、得意嘅，佢觉得有嘢学嘅咧，佢就会即系不断咁沉迷。 如果系啊，我以为系嗰啲咩芭比嗰啲咧， 唔系咯，原来唔系咧，嗰啲你特登买俾佢嗰啲，佢唔玩噶， 系咩咧？嗰啲砌字嗰啲啊， 都唔系啊，厨房有个咩咧？嗰日咧就系你想象下，系咪有一个做沙律嘅咧，系打干啲水噶？有一个 搅 盘咁，搅嗰个咧，搅嗰个咧吓，揿下揿下咧，佢就会转咗就揈干水噶嘛。哇！佢玩咗成半个钟头， 喺度唔停啊，我用其他嘅嘢去，本来我同佢玩第二样，乜都唔玩，乜都唔睬你，系咁喺度研究喺度咁喺度。 有冇危险性嗰个三岁以下点点得？ 冇噶，点得噶？冚落塑胶啫嘛。 O K， 吓 咁啊就即系佢系咁样沉迷嘅。我就发现咧，佢乜嘢嘢都好想知道。 嗯。 有人就话咧，小朋友知道咗咧，就觉得安全啊。即系佢明，佢以为佢明咗，咁咧佢就知道呢样嘢做唔做得，呢样嘢掂唔掂得，呢可唔可以行去嗰度咁样咯。如果你唔俾佢试咧，佢就系冇安全感咯。 但明白噶，呢个做人都系咁啫嘛。譬如你喺出街，譬如你呢条路发觉，诶呢条路安全噶，行过一次之后发现有街灯噶，咁你第二日都会行呢条路咁解啫嘛。 原来小朋友系咁样， 即系呢个天性嚟噶， 天性嚟噶，呢个好好奇。我估唔到佢系咁想学嘢，同埋学得咁快。我哋多嘢谂咧，可能我哋 bikes 用晒喺睇到， 系同埋我哋好少生活化嘅嘢咯，即系我哋识嘅可能知识嘅嘢或者工作上嘅嘢，但系一去到生活咧，唔识煲水啦，唔识煮面咧，好似个生活白痴咁样。 咁你有冇买玩具俾佢玩噶？ 都有嘅，我就冇乜咯。我谂佢哋嗰啲 大把嘢搞啦， 啲其他嗰啲阿姨啊咁样买嚟咯。其实佢都唔使好多玩具噶，小朋友最中意嘅玩具系咩？知唔知啊？ 好难 啊，爹哋啊！ 哦， 呢个唔系一个玩具嚟 嘅，喺佢心目中系啊。 系，我都有听过啲做人父母嘅朋友喺度讲，佢最中意嘅玩具咪我咯，冇到云啊，一日到虾骑牛牛嗰啲咯，唔使买玩具嘅。 即系话佢要家人嘅陪伴啦， 系啊，同屋企人玩啊。 都系啊，我见到我哥个仔，虽然佢而家都差唔多一个月大啦，咁但系佢嗰个嘅依赖性好强啊，即系阿爸咧，即系我哥一放低佢。佢就想喊噶啦，即系你见到佢作状系，佢开始嚟嘅时候，佢又喊咯，跟住我哥就即刻嗱声冇分，哎呀点啊点啊，就见到个臭 B 个样咧，好似玩玩具咁，哎呀点啊点啊，嗰啲碟子出晒嚟，好得意。但系个 B 咧，原来即系个依赖性都几强，即系屋企人嗰个陪伴咧，喺佢呢啲嘅阶段入边咧，佢一定要人陪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话咧，时时有大人喺身边嘅小朋友咧，个安全感大好多啦。咁啊大个咗咧，会系气质好啦，脾气好啦。就系即系对呢个世界咧，就有即系有好多信任咯。你成日劈佢喺度睇电视啊，咁样咧，咁佢就会好冇安全感咯。 不过呢一代真系唔同好多，即系譬如我嘅细个咁，爸爸妈妈，其实或者我啲朋友都系噶嘛，爸爸妈妈就一定系出咗工作搵嘢，搵食噶嘛。咁但系呢依家呢一代咧，我哋着重嘅就系俾个小朋友陪伴同埋嗰个教育咯，所以佢哋就真系幸福好多啦。 所以咧，就我哋长哥今日讲嘅呢一个小故事、小片段咧，就即系话小朋友咧翻翻去基本部食嘅嘢咧，系可以好简单嘅，可以好天然嘅，而反而我哋咧就要加好多啲咩调味料啊，因为我哋已经习惯咗一种生活嘅模式，侵占咗我哋嘅生命啦。咁啊，长哥， 小朋友其实就系一啲一动物嚟啫嘛。啊，仲有一样我谂起啊，就系佢好大力噶， 系 咁细个小朋友咧，点解佢会大力咧？我会觉得佢大力，有时要同佢抢嘢啊，佢就佢唔俾佢做嗰啲， 佢天生神力 系咯。譬如佢抢，佢要玩把铰剪咁，你咪同佢抢咯， 梗系抢啦， 梗系咁样吓，或者佢捻住个弟弟。咁样，系啊，咁我咪要同佢得过嚟咯。原来咧，佢好识得使力啊，即系佢用尽佢嘅角度，佢嘅力啊，即系筋骨啊，咁样咧，用得最准啊。即系你学过打拳，你就知道啦。打拳个关键就在于快狠准啊嘛，即系喺合适嘅时间、合适嘅角度。合適嘅出力咁樣咯，佢係中曬噶，即係我記得咧， 可以送佢打拳 嗰陣嚟，原來天生咧就係咁樣。我記得我學太極嘅時候，好多年前啦，嗰個老師傅講咗一句話，佢話你睇只貓就知啦，只貓咧咩都準曬，即係佢跳落嚟啊，佢會點樣彈起啊，點樣係去用，即係跳得遠啊，跳得高啊，點樣卸力啊，啲冚唪佢冇人教佢，佢準曬嘅咧。咁我哋人就蠢咯，死蠢咯，我哋人成日都係行又姿勢又唔正，坐喺度屈喺度啊咁樣。嗱，小朋友原來唔會噶，即係佢未受我哋污染之前咧，未學我哋啲衰嘢之前咧，佢係啱曬嘅喎，所以佢咪咁大力咯。 几有趣一个小片段啊！咁长哥今日嘅短短嘅分享咧，不过我知道今日长哥咧会讲一个嘅话题嘅，就系我哋食噶嘛。头先你讲咗，系咪就因为我哋食，搞到我哋都真系喺嗰个美国上面生活模式又变咗咧？今日就讲食好冇？ 好好好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翻嚟节目啦，长哥头先咧就讲佢呢个孙女嘅小片段咧，就引申出嚟，原来咧小朋友喺呢个阶段好中意食啲天然嘅嘢、自然嘅嘢，就令到我哋都反思一下，究竟系咪因为我哋嘅成长过程当中好多嘅一啲习惯啦，令到我哋咧就要哇食就要调味料啊！我同事咧食得好辣嘅，长哥 系嘛， 佢食乜都要加辣嘢入去嘅，要有支辣酱咧，全部摆喺个袋度啦，就更新咁样啦。我成日都问佢，其实你怕唔怕嘅咧？你会辣到你嘅味觉都冇晒？佢唔怕喎，好正喎、啊！我心谂过几年你就知道，咁呢都系生活嘅小片段。就有啲人中意食辣嘅，有啲人唔中意食辣嘅。咁但系要加好多添加剂啦，令到佢个嘅即系生活嘅模式啊、饮食嘅习惯都改变咗嘛。其实系咪就因为咁多呢啲后天嘅改变，先令到我哋嘅人出现好多毛病，有啲问题咧？ 肯定系啦吓。我记得咧，过年嗰阵时啦，即系咁咧，上个礼拜咧吓，就我写挥春和吓，咁咧。有一样嘢令我好意，我第一次即系公开咁，好多人即系喺花市嗰度啦，写批信送俾人咁样咁佢哋美国嗰张纸仔，佢想写乜，咁啊写咗喺度，我就同佢写啦，系咪？啊，有一样令我好意外嘅，冇谂过就系、是、啲小朋友嚟嘅时候咧，十个有七个，我数住啊吓，平均咧十个有七个咧，就系、是、你估佢写边句啊？ 发高长大， 唔系 学业进步， 系啦，学业进步， 龙马切勤我认为，系龙马切勤添， 学业进步我哋啊，我咁奇怪嘅，我谂佢即系会唔会佢阿妈啊，佢爹哋要写嘅咧吓，咁样佢自己唔会，如果我系小朋友，我唔会要求自己学业进步。如果你是小朋友，你会想话啦， 财源广进。 当年真系发高长大，我希望可以高啲，跟住咧排队企后排，坐后排咁咯。 喂，系你讲起你呢样咧，我又劝下你吓，我就唔想快高长大，我唔想我孙女快高长大，快高长大死得快。 吓， 同埋系啊，同埋系变态噶。 点解？ 系啊， 系 啊， 唔系好嘢嚟嘅咩？ 而家啲人咪做咩嘢都想佢快高长大咯，你种棵菜都想佢快大啦，种猪肉快大啦，咁咪做搞好多激素出嚟咯。我哋而家啲小朋友会系咁快高长大， 听过听过， 系因为佢哋食得鸡多啊，尤其食鸡翼啊，又食啊嗰啲啊，嗰啲就系啦。你有冇听过？你有佢讲啊，十七十九岁系停经啊。 嗯， 停经啊， 停经 喎、 啊！我听过有啲就即系反而早经咯，即系 九岁 就 停 经咯，就系咯。我成日都讲咯，我读中学嘅时候咧，五十几年前咧，平均啲女生第一次月经系中二，而家系小五。而家你问而家呢啲小学嘅老师啊，而家小五，早咗四年啦，即系点解啊？未食埋啲激素咯，食埋啲即系雌性荷尔蒙啊嗰啲嘢咯，系啦，咁个快高长大咯。 但系食生系可以快高长大嘅，长哥咁我就 肯定唔系，肯定唔系咯。即系嗱，第一我就唔好高先，千祈唔好要高。嗱，你话要高啊嘛，要快啊嘛，要大啊嘛，吓三个都系不健康嘅，三个都系短命嘅，三个都系多病嘅， 即系自然增长就 同埋个长四个字都衰晒，个长咧，长就系癌症啦，癌症就系长啦。嗱，癌症系咩啫？就系细胞。失控地增长嘛，所以我唔好要长，唔好要大，唔好要快。我哋个个都有，即系你十岁嘅时候应该系减，二十岁其实应该系减，三十岁嘅时候应该系减，呢个系天然噶嘛。到嗰阵时你就会有咁嘅变化啦。而家唔系，而家你谂下，小学五年级即系几多岁啊？十九岁，九岁 级系 九岁到 啦， 十岁咯。吓咁就月经咯，十九岁咧就行完噶咯，已经生唔到仔喎，即系搞到咁。而家我哋将本来一百岁嘅压缩到二十岁，呢个咪快高长大咯，系嘛？你明唔明我讲？啊，仲有啊，高啊高啊！我哋都呢个世界个呢个文明 好高，依家啲靓妹同我一样高， 咁咪短命咯？你知唔知高嘅人短命？平均啊，嗱，从统计学嚟讲咧，吓就真系。嗱，你想第二个男朋友高啲吓，你早啲做寡妇嘅啫。我唔系周游，我唔系讲笑。 大年初十啊， 系啦，今日阿长哥。相反嚟讲咧， 同我差唔多高。 系啦，你想 哦，你高啊，你系高啊。 你想第日即系 我以前嗰啲六尺以上， 好在你得快得快。 你揾个曾志伟高噶咁嘅高度嘅。 Bingo 啊 ，Bingo 呢啲有福气啊，嗱坏啫。 真噶，嗱呢咁你又医药费少好多噶，咁啊究竟点样解释咧？而家都未知，即系有人就话啲高咧容易冚亲啦，系容易咩啦？但系最而家科学最可靠嘅，即系大家知道都系靠估字啦。 研究做翻 就系因为你企高咗咧，你血液泵高咗，即系你譬如五尺二同埋五尺十。 咁就争个八寸咯。咁啲血咪泵高咗咯。你嗰个心脏系一个泵嚟嘅啫嘛，好似话泵水咁啫嘛，系嘛？咁你咪泵高咗，咁咪快啲残咯。 嗱，呢个就仲要有待各个地方嘅医疗团队吓，有啲 即刻上去买本书睇下个人体结构。 系咯，统计学 等待考证。 点解释就唔知，但系统计学就已经肯定咗啦呢样嘢。 系啊，都系要考证一下。 请嗰啲唔使惊啊，你保持身心愉快，食得健康啲。 你睇下100岁以上嘅人岁啊，有几多个系高佬噶？ 但系佢哋老咗，缩咗水 都未系 好难计。 喺后生嗰阵时啦，即系睇翻佢哋后生，譬如40岁嘅时候有几高。 但以前同依家又有啲唔同，即系我觉得以前同依家，即系依家，我觉得啲人咧嚟紧，譬如而家啲人30-40岁咧，佢去咗即系年纪大嘅时候咧，可能会好长命，因为佢医疗啦、医疗嘅架构、医疗嘅系统啊，好多保健啊，咁以往我哋嗰辈话挨出嚟噶嘛， 同埋食得好咗嘛，而家食一时有机嘅嘢，或者食得养生嚟。 以前唔系噶嘛， 头先两样嘢啱啱相反咯，同事实。第一咧就系而家我哋并冇食好咗，我哋食啊，越嚟越食得即系核突咯，越嚟越缺营养咯。有机嘢嗱，你问下，即使系喺美国，即使喺欧洲啊，有几多人食到有机嘢先啦？系嘛？ 心我真系比较食少，食少啲食有机嘢咯。 而家我哋食啲嘢烂得好犀利咯，好污染啦， 知道有机嘢， 冇晒啲所谓微量元素啦。第二咧就话人而家咩话40-50岁，40-50岁而家啲人系好残噶。你谂下，虽然未坐轮椅啦吓，啲美国啊，佢哋入咩？精兵入伍嗰啲啦，18-19岁嗰啲啦，大部分啲人系三高啊，同埋即系佢哋心脏系唔合格噶。而家咁你话而家啲人咩啊？而家你谂下啦，10岁未够入糖尿啦， 嗰只 咯， 心脏病 心脏病 出水已经有啦， 咪系咯，咁所以你谂下，我哋啲人边有健康度啫？ 咁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啲啊，长哥？如果我哋依家 系啦， 就系今日嘅主题啦， 我知惊啦。 不如咁啦，分开嚟讲啦，乜嘢食少啲，咩食多啲啦。 好啊， 讲下食少啲先啦。 不如咁，长哥，一阵翻嚟就开始讲，究竟边样先食少啲？ 食少啲啊， 之后就讲边样先食多啲， 好 唔好 啊？好啊，好啊。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讲开食嘢咧，我哋系最中意嘅。不过如果话俾我哋听，有啲人要食少啲嘅话，呢啲嘢你敢唔敢愿将佢食少啲咧？咁我哋听下唱歌点讲啦，因为要健康嘛，唱歌。 唱歌， 你信唔信呢句话嘅啫？佢哋成日都话咧，我成日听人讲啊吓，就话好食嘅嘢唔健康，健康嘅嘢唔好食，系咪真嘅？ 多数都系咁噶，唔系噶，嗰啲煎炸嘢嘛， 系 咪？ 系啊， 香口嘢。 咁啊，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好变态噶。嗱，你谂下世界上、地球上所有动物都唔系咁噶。对佢哋嚟讲，好食嘅就系健康噶。 例如 例如好简单啫嘛，你搵只蕉吓，去烧咗佢，炸咗佢，怼俾马骝食啊，马骝食唔食啊？ 咁啊系， 即系你俾只譬如咧，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啊，譬如咧，佢哋话大蟒蛇咧，未会成只羊仔都食咗嘅， 啱啊，见过我哋， 即系狗仔都食到噶嘛， 见过噶，系啊， 即系如果你俾只烧猪佢食，即系好细只啦吓，你俾佢啃咧，佢哋话佢会死硬，即系啃咗只烧猪落去，烧猪乳猪就会死硬嘅，点解咧？就系因为当佢一只羊一只蟒蛇啦，譬如啦，佢夹咗只嘢落去嘅时候咧。佢嗰隻嘢仲係硬緊㗎，仲係生㗎、生呢佢就有酵素，佢係有啲酵素呢就自動將個屍體分解㗎、如果佢嘢消熟咗之後呢、就冇咗啲酵素呢，係消化唔到㗎，消化唔到裏面就會逐死㗎，啃死 㗎、 就係咁囉。咁而家我哋食嗰啲嘢啦，你話啦，你俾隻蟒蛇去揀，佢會唔會揀隻乳豬嚟食先？佢唔會嘛。咁我哋就話乳豬好食啲啦，係咪啊？香口啊，有咩咁？蟒蛇唔會咁蠢去食啲咁嘅嘢噶嘛。同樣道理，牛咧就唔會偷其他嘢食噶嘛，佢係食草噶嘛。咁我哋話草係最唔好食噶啦嚇。我哋有咁多好食嘢，香腸好食未啊？咁嚇，燒雞翼啦，咁俾牛食啦，咁牛唔會中意食噶嘛。即系我哋先至觉得唔啱我哋食嘅嘢， 我就话好食、啊， 有啲道理。 呢个又有变态咯。 嗯 呢个就就系、是、你慢慢如果系改翻个心态，改翻习惯口味之后咧，就调翻转头。 嗯、 即系食咗生之后或者食咗素嗰啲人啦吓，都口味会改晒、 嗯。 即系知道真系健康嘅嘢咧，先系真系好味道。 但可以点样慢慢咧？嗬，长果真系好难第一时间就即刻食晒噶嘛。可以点样循序渐进？ 调翻转头咧就系、是、咧，点解我哋而家会觉得嗰啲嘢好食先、 嗯？ 就系、是、因为我哋条脷废咗。条脷嘅功能味觉已经系失咗大部分， 因为咁多年嘅嗰种嘅生活模式 系咯、 啊，可能有啲人四五十年啦，已经习惯咗我要多盐嘅、啊、多豉油嘅。 仲、就是啊、有第一样、嗯、就系、是、咧就系、是、食烟、 嗯， 原来食烟嘅人咧就系即系冇味觉噶， 哇！ 所以嘢要好浓味嘅佢哋， 要刺激 系啦、嗯，所以咧啊，佢哋就话咧吓，我啲西医朋友讲咧，佢话我唔讲你唔知吓、啊，即系屋企有老豆食烟咧。佢哋几个咧都会三高、 哦、 啊，即系会啊心脏病啊，咁、 嗯 样啊，我话食烟啊，点会令到个女心脏病嘅咧吓？即系谂唔到嗰个关系噶嘛，系、嗯、咪？原来唔系，佢话咧，个老豆咧就系、是、即系食烟啦、烟产啦，咁佢条脷咧就冇味觉嘅，咁啊食乜都话唔够咸，食、 嗯、 乜都话唔够甜，又要越食越辣。咁咪成家人陪佢越食越咸咯，咁啊全家人咧都系即系三高、心脏病咯、血管硬化咁样。 咁 讲 个逻辑又讲得 系啦，但你谂唔到咧。咁啊，同样道理咧，食肉又系咁嘅。食肉咧，令到我哋条脷咧就系失咗味觉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你食肉就唔系就咁食嘅。嗱，譬如啦，我而家食菠菜，我就咁攞个菠菜嚟食嘅啫嘛，系咪？就我就唔会去炒啊，唔会落豉油噶嘛。你平时咧就系要用蒜蓉去爆下佢啊， 或者吉 一阵间，总之肉啊嗰啲嘢咧就咁食啊唔得，咁甚至食鱼生啊，你都要落啲酱油啊，落啲豉油啊嗰啲咁嘢噶嘛，系咪？咁你系食咗好多呢啲嘢落去，嗰啲嘢咧嗱，譬如醋啦，譬如豉油啦、味精啦，冚唪唥都刺激你条脷噶，咁、你咪越食越咸咯，越食越辣咯，即系个问题喺嗰度啊嘛。 有啲朋友咧，佢即系健身嗰啲咧，佢要点样操大只咧？佢咪要即系白杀嗰啲鸡嘅。咁嗰啲鸡系淡淡味，一啲味都冇噶嘛。即系嗰啲朋友嘅分享就话：，哇，过程最辛苦嘅地方就系不停日都要食呢啲鸡，然后系冇味嘅，但要不停咁食，因为不停咁食。 我听闻过咯，张家辉就系打汁饮咁样算 咯。咁又好啲，咁就好，梗系好多啦。你讲食鸡，嗱点解要食咁多咧？佢系要蛋白质， 蛋白质啊，系啊。 咁真系植物咪好多咯， 但植物同肉嘅系咧一唔一样噶，即系提供嘅嘢 好得好多啦，容易处理嘛，吓、即系佢哋唔识啫嘛，佢哋一路就以为咧就要食嗰啲先有蛋白质咁样，同埋你又讲吓、即系而家讲开食啦，蛋白质我哋要得多咧就系好容易生癌噶，好短命噶， 呢个听过好多人、 我哋蛋白质已经系一个人成年咗之后咧吓，系需要好少噶啫。就算你系完全唔食动物蛋白质啦，即系蛋又唔食，奶又唔食嗰啲咧吓，都系已经系吸取过量。吓、我哋系咁以啦，都吸取过量。 地方吸取到啊？如果我蛋又唔食，肉又唔食，奶又唔饮 嘅。喺果仁啦，喺情况下青菜都有噶。椰菜花啊，咩嗰啲好啊，菠菜好多蛋白质噶喎。 啲、动物嘅蛋白质都有啊嘛，咪植物嘅 咪有。但你谂下知啦， 需要动物蛋白 质。只牛去边度搵蛋白质得噶？ 系 咯，系嘛？只牛又唔系抛软嘅，佢都系食草啫嘛。即系绿色嗰啲草就已经青草就已经系蛋白质啦。好简单啫嘛，系嘛？蛋白质又唔系喺身体里面自己构成嘅，嗱，有啲系自己砌出嚟嘅、譬如话维他命 D 啦，啊 A B C D 嘅 D 啦，就系身体里面自己晒太阳自己做到噶啦。譬如 B 12咧，就系里面啲细菌自己做出嚟、根本就唔使食落去嘅。即系咁，我哋要明呢啲嘢咯。 所以头先阿长哥就话咧、即系真系有啲人咧系淡茂茂啊，觉得食嘢，譬如吸烟嘅人啦、咁令到佢要加好多甜味料去，咁慢慢就养成咗呢一个唔好嘅饮食习惯，就要食得好咸、好盐、三高，问题就会慢慢出嚟啦、其实好多嘢都系有因有果，可以解释得到。 系啦，佢哋话啦，即系一包速食面嗰啲里边嗰啲个调味料啦，嗰、个咸度啊，嗰啲盐分啊、钠盐啦吓，已经系你一日嘅上限咁滞咯，即系咁咯。而家啲人系惯咗食嗰啲啊，喐啲都话唔够咸啊，咁吓。 咁我哋减少啲呢啲嘢。 嗰啲咯吓。 转头翻嚟，长哥就同我哋讲下食啲乜嘢， 多啲嘢啦，究竟食啲乜嘢多啲会好啦，长哥啊， 好啊。 邓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嗱，长哥啱啱咧就语重心长，我同我哋讲咗好多，嗱，究竟有啲咩唔好食啦？点解食嗰啲嘢会出现啲咩问题啊？咁好多听众都可能喺收音机旁边等紧啦。喂，嗱，你讲呢啲嘢又唔好食，嗰啲嘢又唔好食，仲讲中嗰啲挚爱添？呢啲我平日成日都食噶嘛。 烟就真系戒啦，但系呢个 好多人都知啦，做唔到噶嘛，知而行难。 唔好俾藉口自己。 唔好藉口，新一年咧吓，鸡年咧，你一定要改变一下。嗱，长哥亦都有啲嘅听众一定会问啊，心入面话，喂，咁你讲啦，有啲咩好嘢啦？吓，头先你话咁多好嘢可以替代，你讲啦，讲啦，讲。 随便咁讲啦，所有嘅新鲜水果蔬菜都系好嘢咯。嗱，证明咗系食嗰啲嘢，你个思想咧就会敏捷啦，同埋你个专注力会提升啦，脾气又会好啦。 但惊有农药咧，长哥，即系啲人又话。 食咗你如果惊农药，千祈唔好食肉。 嗯， 肉咪仲多农药。 系啊。 系咯，你啲鱼咪仲多农药。 咁如果系生果咧，即系啲生果蔬菜上面嘅农药，我哋系咪浸佢就得噶啦？定系？ 浸佢唔得嘅，通常都系啊。嗰啲啊湿碎啦，即系成日都话啲人话惊农药，你惊农药不如就惊味精啦。你惊农药就不如系惊嗰啲咩咩塑化剂啊，咩染料啊嗰啲吓。你平时嗰啲咪仲劲？ 中毒 咯，中毒咯，系嘛？农药就好湿碎嘅啫，一般嚟讲。同埋农药你可以避噶嘛，你可以拣啲冇乜农药噶嘛。 即系好多方法 吓，咁啦吓啦，有咩好食咧？嗱，你话好食嘅嘢唔健康，健康嘅嘢唔好食。一来你口味有问题，二来咧你唔识去搵啲好食嘅嘢啊嘛。咁你搵啲我呢个节目成日介绍，你咁样捞一捞啲嘢，搵啲调味料，咁咪已经好好味咯，系嘛？咁你搵到嗰啲去捞咗佢，系搵啲好嘢食嘛？ 还原基本步，但系咁啊，长哥一食生咧，譬如我自己都试过一次嘅食生经验啦，第一下嘅感觉咧唔易嘅，即系入门嘅感觉 咧。系咩感觉噶？ 哇，好惊，因为咧，即系嗰种生咧，系生到你觉得哇，唔系好想掠，真系噶，长哥 就系咯， 你试 过直言， 系啊，嗰种感觉系好想即刻就掠落嚟。嗱，咁但系我如果似长哥坐喺佢隔篱， 嗱，你嚟食下我，譬如啦，你嚟食下我哋啲烧卖啊，食下我哋啲蛋糕啊，个个都系食完又食，食完又系啊咩吓，佢根本就唔知道，唔觉得系生嘅，系因为总做嘅问题 啫。一啲啲嘅长哥，嗱，入门级，头先我讲入门。 你食咩啊？嗰次食到你， 我记得咧有啲即系类似。就系、是、即系嗰啲叫海蜇啊嘅物体啦， 海蓉 嚟嘅，跟住一食落口，你以为是海蜇啦，哇！即系嗰种生嘅感觉又有啲觉得有啲压突啦，跟住嗰个饭咧，长哥声称又有饭，但其实又唔系饭嚟嘅，我就唔知系点样打埋咗一齐嘅嘢，但系问题系生啊嘛，即系感觉咧，你如果系呢啲嘅嘢生入口咧，你就会觉得即系既定嘅饮食习惯就会觉得，咦，会唔会未熟啊？可能唔食得， 生即系唔系熟 嘅，系啦。但系长哥喺隔篱循循善诱咁，好唔好食咧？咁一定系开始系话好食，但系呢个咧，阿长哥恕我直言，我代表紧可能好多人一开始食生感觉嘅时候，都会觉得有啲压迫噶嘛。 同意， 所以我觉得食生呢个位咧，系一开头有难度喺度嘅。有冇啲嘅情况系我哋先唔讲食生先， 易啲着手， 易啲入手，易啲接受先，长哥。 不如咁讲啦，你试下食多几样呢啲嘢咧吓，咁营养又喺度啦，同埋大部分人都觉得好食嘅。第一个系椰青啦，椰青多数啲人都可以接受系嘛，咁吓，尤其是如果你识做咧，你将椰青肉同椰青水，将佢搵个搅拌机搅咗佢咧，再加少少嘢咧，就系一定好食嘅。 加啲咩啊？ 其实加乜嘢都得， 香蕉 啊，香蕉啊，或者咩啊？嗱，我哋呢度介绍过啦，就咁将香蕉再加个譬如啦，可可粉咁，香蕉加可可粉打埋佢咧，就系一个好好嘅 milkshake。 系喎， 系咯，就咁简单啫嘛。 呢啲 OK 嘅，呢啲入门 OK 嘅，但系即系如果生菜一舐就即 系 生食咧就有啲唔得，所以慢慢入门就试下呢啲。 系咯，呢一啲吓都系咁简单啫嘛。另外咧，仲有好多嘢咧，而家系我哋市面上健康店开始有嘅，大家唔识食啊。另外一样就系大麻籽，有冇听过咧？ 大麻籽 你唔知系咩？大麻你知系乜啦？系犯法噶嘛？系咪？但系原来大麻籽啊，即系佢粒种子系好有营养噶。其实我哋有噶，不过你唔知啫嘛。 犯法就可食佢。 中文版就叫做火麻仁。 啊， 火麻仁 就好好味噶，系咪先？嗱，火麻仁咧系咩嚟嘅咧？有火，就系用火去烘过嘅麻籽，麻仁咪即系麻籽咯。 即系烘熟咗嘅大麻子咧，就叫做火麻仁。 系 中医就讲到佢几好啦，呢个系事实嘅。生嘅仲好咯。而家你买到噶？ 点食噶？ 吓， 即系生嘅就系唔用火去烘。 点食都得噶，呢啲 零食咁啊？ 唔系，佢系一扎嘢沈嘅，即系白色嘅粉末咁样样。 系 沈落去边度好食啦？嗱，呢样系超级营养，对于防癌治癌啊嗰啲咧，就系即系佢证明咗好有效。咁你想精拎咧食嗰啲咧？另外一样咧，你话食乜好啦？芽菜啦， 芽菜 我哋成日都系谂起大豆芽菜，谂起绿豆芽菜啦，仲有十几廿样芽菜噶嘛。 嗱， 去台北啊，甚至去深圳啊，人哋都有十样芽菜俾你拣，点解香港咁落后咧？ 冇人食咯， 咪就系咯，冇人识食啊嘛。你有人识食就有人生产噶啦，啱唔啱先？而家我哋系买到噶，你去嗰啲比较高档嘅即系超市咧，佢系由澳洲飞入嚟嘅， 一 pack pack 咁样， 系咯，鬼死咁贵，$30一盒仔嗰啲咯。嗱，你话哇，哎呀，你去星巴克啊吓，嗰啲又饮杯嘢$40啦， 系。一食呢啲我哋系 觉 得 贵，咁你话 咁啊系， 你冇得搏咁长。 你食一包嗰啲，你成朝个大脑好精灵嘅，即系成个运作唔同咗。但系你饮咗嗰杯咖啡咧吓，就对你大脑冇乜好处嘅。 你啱， 所以咁咯，我哋又系唔识计数啫嘛吓。 系 好啦，另外仲有一样咧，就系水黑非遗。 水黑非遗， 水黑而家开始流行啦。嗱，我哋有冇喺呢个节目介绍过？ 我冇乜印象听过，系啦。你可能要讲讲。 搵日我同事嚟慢慢同你讲。 你简略听听讲讲。 黑非遗咧 ，Kefir 就系一种益生菌嚟嘅。益生菌系组合。咁咧，佢系一粒粒嘅白色嘅珠仔咁嘅样嘅，半透明状。 几大粒噶？ 几大粒啊？好似白豆咁大粒。 哦， 即黄豆咁大，你想象下， 珍珠奶茶嗰啲 系啦，咁嘅样嘅，就咁睇你以为系珍珠奶茶 嗰啲珍珠 嚟嘅，咁样咯，佢系一啲十几种菌嘅组合，咁啦，即系好似咩基金嘅成分股咁啦， 佢变成一粒珠嘅，点解会？ 佢自己会结埋变成一粒珠嘅，咁啊点食咧？就咁说嘅啫，就咁啊打落去啲雪糕啊，打落啲汤啊，咁我再将佢做汽水啦，做咗做红酒啦，就好好饮嘅，做果汁 即加入啲汽水度饮啊？ 唔系，我将佢发酵，咁咧佢就会变成好似汽水咁啦。咁你知道有一种饮品咧，就叫做咩奔纳噶嘛，系咪？ 冇开名，长哥 系啦，几乎一样。嗱，我就俾你饮，你以为系你以为系嗰啲咩奔纳嚟嘅， 即提子咁样。 系啦， 黑加仑 就黑加仑子汁咁样，但系咧就系非常之有益。有我哋将佢做 pancake 啦，将佢做芝士啦。第日请你食嗰啲芝士咧， 就咁饮都得喎，真系 咁系咯，我将佢做芝士酱啊，就咁啊，芝士要嚟搽我哋啲面包啊，咁呢啲咪系新嘅嘢？你话冇嘢好食，大把嘢好食啦，你唔识去搵啫嘛？ 边度有得卖，长哥？ 而家咧就唔系卖嘅，就系自己种嘅。但系点解咧？就系、是、最好你自己翻屋企种咯，即系你去上一堂两个钟头咧学识晒啦，咁咧就翻嚟自己种咗咯，就一路发就周围就派街坊咯，咁系养佢咯，养菌两日到佢已经系双倍咁大咯。好快就有，就长生长有咁样咯。 系咯，即系佢会系一棵植物嚟，因为我冇乜画面啊，脑海当中佢系一棵植物啦。 咁系一粒粒，佢一粒变两粒，两粒变四粒咁样喺度变噶咯。你搵一啲糖水浸住佢啫嘛。 哦，细胞分裂咁。 系啦，佢就系食咗啲糖啊，即系我哋搵啲靓嘅糖俾佢喂佢。 系 咁咧，佢就将啲糖分解咗。咁样咯。 哦 ，OK， 呢个可唔可以讲多次个名叫咩话？ 嗱，佢哋叫 Kefir 黑非尔，黑咧就系克服个黑啦， 克服个黑， 克罗地亚个黑啦，非咧就系菲律宾个非啦， 菲律宾个非， 尔咧就系首尔个尔啦， 黑非尔 Kefir， 咁咧就嘅英文咧打 K E F I R 就有噶啦。咁咧，我点解叫水黑非尔咧？就系、是、传统上咧，呢个系中东嗰啲人啊，蒙古啊嗰边啲人咧，就系、是、要嚟做嘅。佢哋就用奶啊 ，milk，milk，Kefir， 用牛奶或者羊奶嚟做嘅，咁咯。咁咧就而家咧就最近啲科技咧，啲人发明咗咧，就用水嚟做啦，因为奶冇咁好啊，同埋又贵啦，系嘛。咁咧，所以而家用水嚟开就叫做水嘅黑非尔。 哦， 呢啲啊，我哋讲讲下咧，即系。 啊，多啲人识得食，咁啊餐厅咪有咯，咁啊多啲人啊要咯，咁啊自然啊周围有得卖啦嘛， 慢慢接受啦。 但佢配搭好多，可以系奶，可以系即牛奶酒咁样。 系啦，你咁快揾到系咪？ 我谂 就系咯， 要我哋试第一步咧，系要即系嗰个味觉嘅享受。诶，好得意喎，佢呢个黑飞尔嗰个样，好似嗰啲咧蛋白， 就系啦，系啦，系啦，一粒粒咁样吓。咁好靚㗎其实。 係喎好优雅㗎、 啊。慢慢接受啦你长哥今日讲咗几样嘢、嗯、都有啲就同我哋日常生活呢擦身而过嘅芽菜呀嗰啲呢即係我成日听但我好少食啦。黑飞尔就今日第一次听啦啱啱了解啦咁、你紧有机会一定要讲多啲。咁但係正如长哥所讲啦即係好嘅飲食习惯或者你嘅健康呢有时真係掌握喺自己手当中㗎。咁、所以要好好改善下自己生活嘅习惯。 试行第一步囉。 17年慢慢嗰个飲食嘅节奏其实好多人都知㗎喂知食咁多啲盐啊豉油啊即高钠嘅嘢会唔好、知慢慢减囉、好唔好啊长哥。17年大家继续。 先长哥。 加油努力。 多谢长哥。 下个礼拜继续再倾长哥。拜拜。以上节目。